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今年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作为世界最大跨境钢箱梁悬索桥的虎门二桥项目，近日首节钢箱梁成功吊装，这为2019年上半年建成通车打下基础。4月10号起，京沪高速线旅客列车开行方案将调整，同时复兴号4月10号扩容提速，京沪高铁最快仅4小时18分。近日，被誉为法国蜘蛛人的阿兰·罗伯特成功攀登位于巴黎拉德芳斯的187米高的道达尔大楼，全程仅花费1小时。芝加哥市政府日前决定退出2026年世界杯承办城市的申请，认为国际足联与承办城市之间签订的合同条款将带来不确定的成本和风险。北京海淀区幼儿园适龄儿童的信息采集时间目前已经确定，将于2018年4月20号起开始进行信息采集，5月20号截止。本周中期天气以多云到阴为主，气温也将维持在较稳定水平。22号受冷空气影响，天气转晴，气温开始回升到14度到16度。近日，热血街舞团举行播前点映开播发布会，节目总监制陈伟、总导演及热血召集人王嘉尔、宋茜等4人亮相。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我想要怒放的伤方向，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我要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我想要想，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我要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我想要怒放的伤穿行在无边的光。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心爱的上海小姑娘，她就要出嫁了，我该送什么花？她低头不说话，泪汪汪，我也一样。我心爱的上海小姑娘，遇见另一个他，永远陪着他，他们 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莹琪。最近啊，一个比微博还老的话题又上了微博热搜。问题是，男朋友把自己的微信备注为全名是正常的吗？结果呢，就有很多网友在上面争相回答。有人说，如果他喜欢你，应该会忍不住改备注的吧。还有一位网友说，男朋友给我的备注是姓名加专业，看来是真爱啊。更有一位网友说，我就喜欢别人叫我全名，连名带姓的多好。其实呢，我觉得备注什么名字完全是属于个人的习惯。曾经我也会给喜欢的人给特别的备注啊，但是后来发现还是什么都不备注，就是他原本的微信名最好。那么你的另一半在微信上对你是什么备注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打开聊天窗口来跟我互动吧。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团，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地宰，悬崖上的爱谁会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刚才这首歌来自刘德华的《冰雨》，相信每个人都还记得华仔在 MV 中演绎着雨中深爱一个人的孤寂和心痛。从这首歌开始，刘德华的填词风格也渐渐成型，苦情和深情就成为他的主调。有人说，这首歌其实是刘德华为过去的爱情所创作的一首独白。当时刘德华和初恋女友郁可欣已经分手了，他借填词来怀念旧情。不管事情怎么样，感情就是永远我们唱不完的歌。

期待想知道的。再靠近一点点，就让你牵手；再勇敢一点点，我就跟你走。你还等什么？时间已经不多，再下去只好只做朋友。再向前一点点。冲动一点点，我就不闪躲。不过三个字，别犹豫这么久。只要你说出口，你就能拥有我。我不相信，都懂了感情，却到不了爱情。那么贴心，却进不了心。只好只做朋友，再向前一点点，我就会踮脚；再冲动一点点，我就不闪躲。不过三个字，别犹豫这么久，只要你说出口，你就能拥有我。只要你说出口，你就能。 经典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银奇。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就是在你发微信的时候呢，总喜欢在发完语音之后回过头来听一下自己的声音，看看自己有没有发挥好。结果听到自己的声音呢，是总之是觉得怎么这么不好听啊。哎，真的恭喜你。其实微博上有很多网友都在抱怨自己的声音难听，你不是一个人这么觉得。更有人安慰说，骨传导和空气传导是不一样的，所以别人听你的声音和你自己听是不一样的。关于发完微信语音又反复听自己的声音，你有这种情况吗？你对自己的声音是什么评价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就在这个时段打开聊天窗口和我互动吧。 房间，坟墓一样安静的夜，不肯死去的昨天，陪着我还在等谁？你一定没有变，一定还爱我，对不对？眼角不能有泪水，下一秒你就会出现。爬上你不遮掩的脸，我竟然还觉得很美。爱到疯癫，伤了痛了都没感觉，你要我等你到哪个期限，我都奉陪。下楼去买烟，然后迷路迷了几天，怎样坚强的谎言对我都始终未解。你一定没有变，一定还爱我像从前，嘴角不能再流血，等一下问你不方便。

恭维。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刚才这首歌想必大家都听过，这首歌原本是由汪明荃、谢贤、吕良伟主演的连续剧《万水千山总是情》的同名主题曲，发行于1988年。虽然也有很多人重新翻唱过，但汪明荃所演绎的堪称是无法超越的经典。到底什么算是经典的歌曲呢？经典大概就是一首歌，不管何时何地，听过多少遍的歌，还像初次听那样好听。 不必烦恼，是你的想跑也跑不了，不必徒劳，不是你的想得也得不到。这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就算你我有前生的约定，也还要用心去寻找。 一天 想得也得不到，这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就算你我有前生的约定，也还要用心去寻找。 不见 不见不散。

每次星月弯弯，穿着一件红色的纱笼，红得像他嘴上的槟榔，躺在青苔，看那无情郎，像 南海姑娘邓丽君。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泽林。有哪些歌曲是引领了你少年时期成长的歌曲呢？这些歌曲大多都带着美好的向往，教你学会去追求那些美好的事情，让你学会如何辨别哪些是你未来想要去尝试的，哪些是你需要拒绝的。关注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在听歌的同时来与我互动吧。下面这首歌曲，陈淑桦《口琴的故事》。 我只能吹走，除唯一